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首先讲下。神山虎唔有错啦， 都系神山虎啊， 讲都唔使讲啦，卖晒啦，或者咧，真系，今日录音嘅时间咧系星期三，其实咧就系喺琴日已经卖晒啦，咁咧我开咗户口咧嗰日就星期六， 吓、 即系卖咗四日， 卖咗四日卖晒啦， 四日卖晒， 卖咗几多盒 嘅？四廿零盒啊， 四廿零盒， 因为要留翻一盒俾自用啦，吓、咁样，但系我都留翻，我都得一盒自用嘅，所以你唔好问我啦，OK 吓、咁样有。即係留返啲嘢俾阿碌啊同阿朗尼啦，呢兩個未俾錢嘅，咁遲啲都留返俾佢。咁但係如果唔計嗰幾盒呢，就買咗四日幾盒㗎啦。如果計埋佢呢，就買咗都係買咗四日幾盒啊。因為最後離貨都唔夠五十盒嘅。OK， 咁多謝網友啦，但係點樣都講，我都事先講講先。買咗嘅就多謝你哋啦。未買如果即係臨太快買曬啊。咁你可能呢啲網友會碳慢版嗰啲網友就買唔到呢，就唔好意思，我盡快入貨 ,ok? 咁但係盡快極呢，我諗都要過一年㗎啦 ,ok? 咁仲要留意一下，如果買咗神山虎嘅網友就留意一下下個禮拜啦，下個禮拜嘅節目 預訂先囉。 我唔好預訂，好危險，即係今日就係咁，有位網友呢就唔知咁佢唔知我買曬，咁就有入咗四嚿死俾我，咁我搞到我退款。我買曬啦，我冇啦，咁我搞退款咯，我又唔好想退款咧，你知啦嚇。咁佢話可以等嘅，咁我話等乜鬼啊？嗰條微信落到下面我揾唔翻你噶啦，所以無謂啦。咁都係如果網友到時要買嘅話，我又會喺節目公告啦，或者喺我個網頁啦、Facebook 啦、同埋微信噶啦，你留意住啊，應該實買到嘅，講真嚇。咁買唔到就唔好意思啦。如果買咗嘅網友，就不如聽下我下個禮拜嘅節目啦，因為我要今日講唔曬神山虎，講神山虎就唔使講今日嘅節目㗎啦 ,ok? 所以下個禮拜個節目呢係啲神山虎嘅網友而設嘅 ,ok? ok? 咁講返，因為點解要佢今日唔講神山虎都要講呢單嘢呢，即係事完上個禮拜阿空少嗰單咩叫做叫床叫真名㗎嘛。 係。 真係屌你老味先。我諗住啲下個啦，我就嚟又會去一團嘅，我諗住試下抹返呢件女睇下嗌唔嗌返佢。咁當然啦，咁個個講曬啦，朗尼講曬，我未講嘅。咁我就其實冇乜好講嘅啫，因為我就係搵返上次嗰個小黑衫個小紅，係我搵返小紅嘅，有個理由嘅，即係因為點解我搵返個小紅呢，就因為首先呢，而家我去唱 K 呀，咁我而家譬如我去過嘅地方呢，我都希望想搵返一個熟嘅女仔， 係 即係以前坐過嘅， 係 ,ok? 即係唔係我坐過又好，朗尼坐過又好，空少坐過都好，咁佢坐落嚟，咁其實有佢捏住呢，有一件女佢捏住嚟帶呢，即係我可能玩下啲石啤牌呀、玩下啲石玩下鱷魚呀、咁樣嗰啲都容易有人教㗎嘛， 係 呀，咁又有色喺度，所以呢就我點樣盡量都會希望，如果我有翻check嘅話，就我就唔會啦，如果網友唔翻出呢，我就會翻出一件嘅。咁當然我就唔好希望翻出。 同埋有一條女肯玩呢，其他就跟住玩。 跟住玩你識玩咁就得㗎啦。最簡單呢樣嘢。所以呢咁所以我呢輪呢我都係一係就你翻出，一係我自己翻出囉。所以咁因為呢次其實阿空少啊、阿朗尼佢哋就冇翻出啦。阿陸啊第一次跟啦，就俾人揀荷包添啦。好咗冇唔見錢啫，係咪先。咁但係就冇人翻出就我翻出啦，咁啊不過我翻出佢呢，其實我都有諗過嘅，因為佢一喺上次搏佢嘅時候呢，咁我點呀，你覺得我點呀，佢話好硬呀嘛，我想睇下你呢次會唔會又話我好硬呀，因為好硬嘅話唔係我好硬呀，隻老虎好硬啫,ok,ok, 但係其實呢一次都唔係我想講呢一集嘅重點，咁呢集嘅重點其實就係一個DJ 身上嘅。 係。 咁其實而家呢輪就其實去我哋去神獸山莊。咁呢好奇怪呀，我哋要親露台房呢點都要兩個 DJ。 係。 即係六嚿水冇走冇走。 即係類似 VIP 款VIP 房咁樣 喇。係啦，一定要兩個 DJ 㗎喇，冇得話唔要，基本上話我話唔要。基本上都唔得㗎，其實基本上我試過話唔要㗎。 一個咪夠囉。因為其實我哋幾多人啫，平均嚟講我哋連埋我都係6個人到咗嘛，其實。咁使唔使有兩個 DJ 呢？即係我哋平時去其他地方，喂10個人都我哋都係兩個，我哋都係一個 DJ 咋嘛，係咪先。咁其實要兩個 DJ， 我做咩我真係唔知㗎。咁可能但呢間場呢個 DJ 又幾好玩㗎，因為我第一次去呢，即係你第一次去呢，嗰啲 DJ 又玩得，咁有啲第一次去嗰次嗰啲仲俾我哋炸添。好啦，開心啦，係咪先。咁跟住又同啲 DJ 玩幾次，啲 DJ 都玩得嘅，好過癮。咁我呢次又係啦，咁唉是但啦，橫掂都係因為規矩，你訂露台房就要有兩個 DJ 嘅，咁我呢批仔我都要壓返兩個 DJ 啦。咁呢啲錢其實得阿公錢啫，係又唔係我攞出嚟嘅，咁不如咁我冇所謂㗎。咁開頭玩啦，咁梗係我又照舊攞咗鱷魚出嚟啦。咁即係鱷魚係個個受歡迎㗎嘛。即係而且我好醒目㗎嘛，我會叫喂啲都 DJ 呢都一齊玩下啦，唔好淨係斟酒忘鳩啊，係咪先。咁佢所以每一次呢形成呢啲 DJ 對我哋呢都唔差嘅。 咁都開心嘅。 都開心嘅。咁呢次其實呢同呢個 DJ 玩都開心嘅。開心嘅。咁但係唔知玩到幾耐到啦，大概可能係10點零鐘啦。咁嗰、咁我去廁所啦。 即係已經開始大家有啲醉意嘅時候。 我去廁所，我去咗廁所。因為其實神秀山莊呢個 DJ 都有一個好好嘅優點嘅。其實可能係公司教㗎啦。有客人喺廁所呢，其實成日都有個 DJ 會喺個廁所等你 㗎。 第一張紙巾俾你㗎。 即係一出嚟嗰下就第二支筋 㗎。第二出嚟就第二支筋㗎。咁呢個 service 幾好啊。咁佢呢次又係我去完廁所。咁一出嚟嗰女仔就啲大嘅紙巾俾我，我照攞啦。話完之後我順手揸佢啦。好正常啊，覺得係咪好正常先。 好正常。 好正常啊， 好正常。 冇其基本上我一次唔係嘅。同嘅好正常。但你前得。你前得。跟住女仔話唔好啦，我唔好。呢話唔好喎。咁我有啲獸性喎，撲尿咁炸到下囉。 你越嗌唔好越要炸㗎 嘛。越唔好嗌越要炸啦，係咪先。喂你話你唔好，你知呢咁嘅場你玩得唔好嘅話就要㗎啦嘛。唔好啦屌你啦。跟住我覺得咦，跟住第二次佢就撥開我喎。撥開我，哎呀撲街啦。咦，即係烈女嚟㗎喎。即係我真係賣藝㗎喎。我係做 DJ 㗎喎。要揸就搵返你自己好件啦，搵返小紅啦，係咪先，你要揸我啫，係咪先。咁樣我知道錯啦。即係知又唔啱啦。咁真係要覺醒啦。你知啦，你又覺醒啦。咁啲戰男都要覺醒㗎，係咪先。咁我覺醒啦啫。咁冇辦法，知道錯都冇用㗎。咁點樣補救呢？你唯一一個方法㗎啫。 俾錢啦。 冇錯，我覺得只一個方法㗎啫。咁我就喺個褲袋度就揞咗100蚊俾佢，袋住啦，俾你啦，咁樣。係咪其實某程度咁樣做，當然我強調先啦，係我唔啱嘅。OK， 我覺醒咗。但係我要補救方法，一係娶佢做老婆啫，我揸咗你㗎嘛，係咪，咁我娶你做噃。如果唔係我點算先，咁唯有最好方法係咪俾返少少錢佢呢。我知係錢係唔係萬能。但係喺呢個方法，在這個 moment， 除了娶他做老婆之外，我真的只可以給錢搞定了嘛，是不是。OK， 那我就給了100蚊他。那他不好想要的。那我呃了落他的手上，那我坐回埋位啦，跟住就跟小紅啊那些在那玩啦。那玩下，那我 DJ 就行了在我面前。在張台，即是不是好前的啫。不知我見到他們的地方啦，對住我啦。咁其實好多網友都見到㗎，其實阿空少啊sorry 啊，空少啊，個個見到㗎。咁嗰啲 DJ 點呢，攞咗一嚿水撕撚爛佢。跟住好好啦，好似呢人啲人仲落彩咁，即係跑馬啲咁樣馬場啊，撕撚到準之咩要，跟住係點樣 抌 包起佢做戲咁，呢位 DJ 有度做戲咁啊，撕撚爛咗張紙包起佢。我心諗嗱，我唔知你想點，心諗想我唔知你想點。你係想話佢聽，我係唔係藝不藝身啦，定係從錢作對呢，係先。嗱當然坦白講，如果你話唔夠，我都唔會再俾㗎啦。 係。 因為一嚿水我覺得渣渣你係唔使下㗎，你值咁多㗎 ,ok? 但你撕我你有乜位呢，係先。咁跟住啦， 咁其他網友見到啦，咁啊，唔知嗰位網友定係阿南啊，邊位執翻個張文字砌翻佢出嚟？當然最大，當然最後咧，因為其實已出之物啊嘛，撕得爛咗我都唔會要噶啦，砌都唔得砌噶啦，係咪先？好似撕八份啫嘛，咁啊都砌翻出嚟擺喺張台度，咁冇人理嘅。咁跟住咁跟住咧，唔知點解喎？個老總係入咗嚟嘅，最後係成間牆嗰個最大嗰、那個，好似話定係第二大嗰、那個。 是 入咗嚟冇，佢冇嘢，冇嘢，都飲酒㗎咋，咁咪飲酒，但平時都冇嚟過㗎，冇嚟過㗎，咁呢次係張國人介紹嚟嘅，就唔知點解啦，咁當然啦，有啲人嚟話，因為個 DJ 做錯嘢嘛， 咁呢一個，咁呢一個會知呢 ?DJ 督囉，唔係啲小姐督囉， 啲小姐即刻就打電話， 佢會督㗎，其實佢好簡單㗎、 嗯、 即係啲小姐喺間場度做咗啲唔應該做嘅嘢，唔知點樣啦，可能係唔飲酒啊之如此類呢，咁呢個 DJ 係會督返督會督急啲女出嚟㗎嘛。 係。 所以啲女呢就好撚真嘅 DJ, 啲 DJ。 係。 因為你督我㗎嘛。咁見到呢鑊你撕爛下嗰張銀紙。 係。 督撚返你啦肯定。 即係互督啦。 係啦因為互督啦咁可能督佢咁樣可能有啲風就漏咗俾阿張強知張強就諗住搵個最大嘅過嚟同我撒冧啦咁。因為其實我冇嘢㗎。因為我覺醒咗㗎嘛。 係。 我覺得自己係唔啱㗎嘛。 你只不過係唔明白佢點解咁樣做啫。 係啦我唔明白點解會撕爛張自己銀紙嘅啫同人銀紙有仇嘅啫。反正我覺醒咗㗎啦。所以我就唔會嬲嘅。咁嗰個經理嗰個總管老總就話佢飲酒咪照飲酒啦。咁跟住原來我又知道有好多古靈精怪嘢啦。 係。 你知啦咁我哋有惡魚㗎嘛啲女又同啲仔喺度玩㗎嘛。原來個老總敬酒呢啲女唔飲呢即係一敬酒除咗啲女裝係同我飲㗎嘛。但敬酒呢嗰啲女都要敬酒嘅。 係。 如果唔敬呢又罰錢㗎啦。 即係全家伙一齊飲啦。 全家伙一齊飲啦。但我哋玩得太開心你知我有我嘅 party 係好開心㗎嘛。咁有啲女就冇敬到嘅。 係。 大兩鑊囉。嗰啲就罰錢啦。咁佢到時嘅 DJ 就會屌你囉咁督返嚟出嚟。咁我聽聞呢如果喺個客面前撕爛個銀紙啊或者鬧個客呢都罰得幾金下嘅。 是 即係如果私人即係銀紙行為個客有啲咁嘈呢都罰到好似上三嚿啊即係佢嗰日佢白做啊嗰日白做啊咁唔緊要啦本來佢賺四嚿㗎嘛。 我有個問題想問哎不等你講完先遲啲先問 你。我講喺度你可以問㗎啦。咁跟住又唔知點解喎個 DJ 無啦坐返我隔離喎。跟住話牛哥唔好意思細路女唔識世界。喂咦做乜諗嘢其實嗰一剎那我又想 即係話你點撚樣啊你搞到我好撚亂啊。 亂啊即係嗰下我話咪應該揸多你一次呢你話你係咁話話你細路仔唔細路你唔識世界。我揸多下你咪識世界囉。係咪真係咪我揸多下先。咁當然我唔會囉我覺醒咗啦嘛係咪先。咁我好坦白同嗰個女仔講啦我就話。因為呢個女仔係廣東人嚟嘅。OK, 好好傾啲嘛嗰啲。係嗰陣我先諗揸揸佢嘅嘢或者可能即係嗰陣我先可能會狼我唔知係咪都揸啦唔好自己喺度幫自己鬥 ,ok, 係自己唔啱覺醒咗但係 ,ok, 咁我話咁你為咩私人咗人質呢同人質作對呢你唔鍾意咁你咪叫第二個人過嚟招呼我囉你唔好埋我張台度囉其實你幫其他班人斟酒囉你都可以咁做啦其實我冇嬲㗎我冇嬲㗎我只係咁耐都覺得你好戇居佢咋係咪先冇嘢㗎冇嘢咁我其實我真係冇嘢嘛因為覺醒咗啦嘛咁跟住咪同佢啊哼咗杯飲完咁就冇嘢啦咁你跟住你咪乜你有咩問題 呀我想問呢就係呢佢嗰個場呢唔係 DJ 都可以帶上房嘅咩定係還是 DJ 佢有得揀呢 應該就係冧得件 DJ 就可以帶上房囉即係開頭因為第一次因為我去神獸山莊第一次呢嗰件 DJ 呢就又揸得我同個 DJ 講話喂帶你上網得唔得個 DJ 又又話得㗎嘛。 係囉。 我同你已經係做咁嗰集係咪 係囉。 咁我梗係認為我其實我就以為依間場啲 DJ 全部都係啦。 係囉。我就想問。 sorry, 即係跟住之後我去親呢間場我都其實我都唔多唔少都會揸個 DJ 㗎嘛。 係。 我係呢次賴嘢嘅啫嘛其實。當然我就唔係次次都好明顯咁揸啦揸下咦你衰妹咁揸佢揸佢衰妹。咁揸你一嘢啦咁當然佢即係好禮貌咁揸佢又好搞笑咁揸佢哋唔嬲啦。嗱呢次因為我揸呢次 DJ 呢我明顯係揸佢㗎嘛。 係。 一遞紙巾乖如果你啦。乖俾叔叔睇下大唔大咁樣㗎嘛。 咁啊，所以我成日以为呢间场啲女系呢啲真系揸得嘅。其实一路我都以为系咁嘅，我成日一路以为系呢度呢啲真系个个打都打上房嘅。好啦，觉醒咗，原来唔系嘅，吓、啊、可能有啲人唔等钱使嘅 ，OK，可能系咁嘅。亦都话事前坐预粪土啊，100蚊，屌你老！ 咁而家即系最后啲系。啲 DJ 呢就係未必肯嘅。 未必肯㗎啦。 都未必肯嘅。 而家咁講未必肯啦。你坦白講啊，呢我哋係第一日嗰個 DJ 靚啲之外呢，第一日嗰兩個 DJ 靚啲之外呢，跟住嚟親嘅 DJ 呢，你都唔會帶上房㗎啦。 OK。 你前院係打飛機嘅就話即係好得可憐咁樣。如果你冇女嘅話就可能例外啦。咁可能係咁嘅。咁講返啦。咁呢度 set 到咗啦。OK。咁我上兩集都咁講啦，因為唔關我事㗎，呢次喊早走係老嚟㗎嘛，一老嚟隻虎呢老虎呢嗌㗎嘛，下面嗰隻老虎呢嗌㗎嘛，咁咪就又走啦。咁當然大家都係各自各玩得好開心啦，因為朗尼甚至我節目講過啦，朗尼甚至乎係可以將嗰件女同我哋一齊食午飯添啦。 係 其實嗱，有題外話，朗尼真係試過好撚多呢啲咁嘅嘢 㗎，食即係退房一齊落嚟， 係啊，即係唔知點啊！啲零舍有啲咁嘅閪運嘅，嗱，坦白講，朗尼呢啲肥頭得耳，又唔撚係靚仔，係咪先？某程度都唔會好樣衰嘅，又唔係後生， 係， 更加唔係有錢啲啦，係咪先？啊，唔會好有錢啦，因為唔會窮啦，當然啦。即係我唔好明，點解成日都可以，即係其實由我哋去同阿朗尼去東尾玩，啊，去到另外沙井嘅另外一間場，嗰頭個 DJ 咧，其實好出名啊，嗰一集係好出名啊。啊！不過而家網友聽唔翻嘅啫，嗰、個 DJ 啦，同埋呢啲佢成日有啲咁嘅餐市喎， 係 可以成日帶啲女出去，帶啲一齊食飯喎。 哦， 唔好明點解？ 係咪佢喺嗰一間房度咧，對個女仔咧，可能即係都好似女朋友咁樣？ 我哋個個都係㗎，空少唔係咩？ 即係會問下佢、你肚唔肚餓啊？一齊嚟食啲嘢啊？ 我哋個個都係㗎，其實即係我哋班賤男，即係對女幾好啊！即係我成日諗啊。是不是有啲個人之處呢、應該可能真係返上房之後落返嚟會唔同啲呢嗰件女肯。不過成日都係咁樣㗎當然啦有陳山虎之後我唔驚。OK, 你點解呢你聽返下個禮拜節目啦 ,OK。好啦咁咁講返我自己啦。咁呢次都係同阿小紅啦。咁、其實一路越以來其實我都諗住係翻出阿空少搞嗰件阿小黑嘅。 是 因為有一日其實有佢喺度呢就非常好玩嘅。 是 因為佢好識搞氣氛嘅。咁佢肯搞氣氛咁我唔攞隻鱷魚出嚟你呢隻鱷魚咁乜都會壞㗎嘛。 是 而且又買唔係成日買得到㗎嘛。係咪阿碌喺淘寶訂咗啲鱷魚返嚟深圳。阿碌唔去攞而家自己啲鱷魚返去間鋪頭度。係咪先咁又係冇而家又冇鱷魚。咁我唯有我今日就行旺角就買咗啦。 是 一次過掃佢五隻啦咁都夠住三個月玩嘅我諗 ,ok? 咁如果譬如即係我講返啦如果我嗌小黑呀 好撚亂喎佢呢個 我嗌小黑呢其實就係最好嘅因為佢係好玩得。咁可能就鱷魚唔使點攞出嚟玩呢氣氛就俾佢搞掂曬最多就網友飲多啲酒嘅啫。但係啱啱嗰日就唔好彩姨媽到。甚至乎我叫阿小紅打電話俾阿小黑過嚟淨係飲酒啦俾坐落一次佢啦。嗱我民主㗎我話喂嗱咁有個女好好玩嘅阿上次空少嗰件我就話不如我嗌佢過嚟玩大家夾錢俾坐落一次好冇咁個個好咁我話嗌啦因為可能佢都嚟唔到都有兩個可能。一就梗係當然真係姨媽到啦。二梗係唔係姨媽到啦。 陪緊熟客 啦。就費事話俾你聽啦。 係啦。 係先你哋因為我哋曾經有啲時間好似搵咗阿張強叫抹呢件女都抹唔到㗎嘛。 係、 啊。可能係咁啦咁我唔知啦。而且我哋去親其實都係月頭去㗎嘛。 係。 我哋計28號。咁上次我呢條女嚟係我哋上次上個月再上個月搞呢件女係冇事㗎喎。 係。 係先計返個28號。咁呢次係遲咗一個禮拜。好似早咗一個禮拜去搞咁就姨媽到咁巧咁佢咁所以我就覺得怪少少啦咁都係唔好講其他啦咁講返我啦 係 我而家我講返呢一次之前我就講返我上次先上次我點樣搞阿小紅呢咁即係小紅就唔知好奇怪佢唔肯同你 鄭玉剛啦， 係 啊，佢又唔會同你咩啦，唔肯 ，Kelly 夸啦，好多人好多人問啦，肯擔嘅 ，OK， 肯擔嘅 ，OK， 嚇，咁啊唔佢唔會攞口啦，因為我其實我每次咧，我去呢啲場咧，我自己都大支攞口水嘅， 係 好細支嘅啫，細細支嘅，咁我通常都係因為我會打 K 輪㗎嘛，係咪先？ 係 啊，我亦都希望你擔㗎嘛，當然我擔，你擔你唔擔我唔緊要，咁我都希望你擔㗎嘛，所以我都會擺定支攞口水俾你攞攞啊，用乜嘢你有細菌。啊！屌佢，我抛诊二，我跟住，喂，你抛诊一，搞到我变抛诊二噶，系咪先？系咪先？无谓啊，系咪先？咁我咪通常叫佢攞攞口，口又唔肯攞喎。 吓 吓，我话要拆下嘅，啊，跟住就两梁都唔肯冲啦，唔系梁冲，唔肯同佢一齐冲，即系唔肯同我浸浴缸。 O K， 咁冇计啦。咁啊有我有佢有佢，佢有佢，我有我啦。但系因为佢咧，佢上次啊同我做嘅时候咧，咁佢又同我讲，佢又讲咗呢句说话，好硬啊，你好硬啊，唔系条颈，我条靴啊，即系其实唔系我眼啦，即系只老虎眼啫，系咪先啊？咁样我谂啊，我唔识答佢啊嘛，嗰时候 系 我呢次识答啊，点答咧？你听埋先嗱，我听个过程先啊。首先我咁啊，咁啊嗰条阿小红就冲完凉啦，咁我到我因为饮咗酒啊，始终都要枕浸浴缸咧。会好啲嘅， 醒一醒先， 醒一醒先，即系出啲汗先，咁啊浸浸浴缸啦，吓咁浸浴缸我又着翻件睡袍啦，咁浴袍入去啦，咁跟住又见阿小红又一玩紧手机，呢头玩紧手机，嗰边睇电视啦，一定系去做几样嘢噶嘛，唔知点解，只手玩紧手机，开住电视机睇噶嘛，我唔系好明嘅，我而家唔好明嘅，但系佢可以咁做嘅 ，OK， 咁啊 OK， 喂睇咩手机啊，做户外都仆你个街，已经屌你老母见到你眼啦，系咪先？嗱，我冇讲嘅，跟住我就屌落，咁到做我一齐咧插去，小红又讲一次， 系 你好硬啊，咁我点答咧？ 点答咧？ 因为 can't down 你，can't down 你，我齐一这样按，哇，几捻氹佢嗱？呢句说话咧，我系谂过先讲嘅 ，OK， 即系点解咧？因为试完咧，我试过以前喺沙湾，我又搞多件女。我就摸一摸佢， 系 咁佢女又好湿嘅，我摸，我哋好湿喎。嗰条女就话：我 can't down 你啊！我屌你老嘅，我依家屌你，唔知点解。当然鸠噏，佢系唔系都湿噶啦？话俾你听，因为其实我可以话俾你点解啲女系唔系都湿嘅。话俾你听 ，OK 吓？你系唔系湿嘅？但系你咁样讲，你好卵威噶嘛？ 系 吓，跟住我呢只我成日调翻转个枪头，就同翻阿小红讲：因为 can't down 你啊！哇，原来男女个反应都系就差唔多嘅啫。佢覺得自己屌你咯，好撚高，好撚靚啊，好撚正啦！見到你眼咁多係嘛？啊，我梗唔會喺你神山富啦。跟住咧，看到你，哇！嗰種反應啊，同埋摸攬嚟啊，攬實都比上次好啊。 係 OK， 但係其實你咪佢係遠嘅啦。咁我再講下，差唔多接完之前，我又講一樣嘢，啱啱講完嘅，係咪成日你成日見到去滾親？见到啲女仔摸佢都湿嘅， 系啊， 好容易湿啊， 系啊， 吓，点解咁容易湿啊？ 点解咧？ 啊，就因为避孕套嘅问题咯， 吓， 嗱，你知唔知咧？而家我哋杜蕾斯啊、冈本啊、同埋萨卡米系一条讲噶嘛，萨卡米系咪先？ 啊， 讲呢嗰两只一定讲萨卡米噶嘛，咁啊都系用紧同一只嘅润滑剂嘅， 系， 啊，嗰只润滑剂咧，其实咧系唔会俾人体吸收嘅。 是 吓，咁所以嗰啲润滑剂系永远残留喺你嘅手里边嘅，或者喺个阴道里边嘅， 系 喺嗰只condom 啊， 哦 ，condom 啊，因为嗰只润滑剂系唔会令个乳胶爆噶嘛，因为佢唔系水溶性啊嘛， 系 咁咧，佢系会长期时间令到个女性下边系滑嘅 ，OK， 吓，只要佢可能今日做完之后，佢可能滑几日啦， 吓系 系咯，当然佢唔会俾人有吸收嘅，所以佢啲润滑剂仲残留喺个。阴道里边 最多都系慢慢排出啫， 系喺慢慢排出，或者可能经过姨妈道啊，或者可能冲下凉啊，或者留翻，因为把閪都向下噶嘛，记住，或者可能咁样可以留翻出嚟嘅啫，系唔系人体可以吸收嘅，所以咧有只要嗰条女琴晚做完，你今日摸佢一定系湿噶，或者咧， 即系嗰啲湿咧就唔系嗰啲水嚟嘅， 系啦， 只不过系琴日嘅， 琴日嗰啲你都滑剂啫，好滑嘅嘢，系琴日嘅润滑剂。所以你成日都望住佢话，哇，好卵正，你见到好卵炸啊，炸唔炸？我唔知啦。 我摸落佢即刻濕噶，屌你，反應好好，反乜撚嘢好，佢濕根本就唔係為你勁，根本就唔係，係你自己諗出嚟。因為濕，因為琴晚俾人屌撚過，或者啱啱兩個鐘頭之前俾人屌撚過，所以就唔好以為自己你自己係用真係好撚勁，唔好自己蝦自己。當然，我係承認可以希望，我都係贊成，我又可以自己嗌下自己嘅。但係我都講出嚟，就你可以同其他網友可以講話，唔好以為自己真係咁樣勁啊，唔撚係㗎。你咪你冇飲神山苦，點會勁啊？屌你老母 ！OK， 賣曬嘅嚟，但我而家講，我而家我點賺都冇所謂啊！你唔會幫襯我唔到。喂，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Okay.買咗神山虎嘅咪好聽，我就附帶一個我飲咗神山虎嘅故事。 OK， 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薩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強硬三倍，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薩卡米雕麥牛極力推介。